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42集，一个月的时间。众人抬头，只见门外庞玉跌跌撞撞跑了进来。进屋还被门槛绊了一跤，滚进来直扑桌角。赵普伸手一把拽住他衣领子，他才没撞个头破血流。 你怎么了？ 庞玉身后不明所以的包岩他们也跟了过来，刚才好好的玩老鹰捉小鸡呢，庞玉突然一拍脑袋撒腿就跑来了，连滚带爬的。 我想起来了，哎呀呀。 小侯爷扒着桌角劈头盖脸就一句，众人都皱眉。 想起什么了？ 一夜之秋叫我找的那个女人，那个花魁的图，我见过那女的，活的。 庞玉两只眼睛那叫个亮啊，然后感慨一句， 老子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杀我灭口了。这个女的进过宫，一次宫廷宴席的时候我见过，那会儿我还挺不良的。 你不是调戏人家了吧？ 喂，我天大的胆子敢在宫廷宴席的时候调戏人呢。而且啊，女眷很少出席酒宴的，他们一群女人去后宫给太后请安，我和我爹去看我姐姐的时候呢正好碰上的。 那么多人你都记得她，有什么特别吗？ 啊，一般呢，那些重臣的媳妇儿都一个德行，带去见太后的不是名门淑女就是大家闺秀，反正都是些装门面的。不过那个女人不同，一股子风尘味儿。 众人都疑惑，包岩也好奇， 什么叫风尘味？ 哎，对对对，你不懂。 庞玉摆摆手示意包岩别打岔，一旁也想问同样问题的展昭和公孙乖乖把到了嘴边的话吞回去了。包岩撅着嘴看看他爹，包大人拍拍他肩膀， 小孩子不要多问。 我那时候啊就跟我爹调侃说，那女的肯定是刚从良没多久，我爹还让我少说废话，他说那是魏大人的妾，这女的何止风尘呢，还江湖，叫我以后看见他绕道走。 魏大人？哪个魏大人？ 魏纯，就是那个很凶的大胡子。 博阳王？ 不是吧。 哎，没错，就是博阳王。哎呀，那个大胡子可凶了，我爹都记他三分。 妈，博阳王是谁啊？ 展昭搔了搔头表示他也没听过，他从来都记不住官职的。 可如果按照年纪推算，博阳王今年80几岁了，年轻的时候一直辅佐先帝，深得器重。另外博阳王出身草莽，的确认识很多江湖门派，他飞黄腾达的速度也很快，但是又不见他有什么实际，的确惹来不少流言蜚语啊。 众人算算差不多是60年前的事情，时间上莫名的契合。 他后来辞官不做了？ 先皇过世之后他就辞官了，貌似是得了一场大病，本府与他有几面之缘而已，不算数。但是此人十分深沉，不爱说话，处事强硬，又是个武官， 他在朝中也算是根基颇深了，现在很多官员都是他提拔上来的，要管他叫一声恩师。而且。 而且什么？ 他是我干爹的长辈及好友，淳华的干爷爷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赵普的干爹是欧阳老将军，也就是欧阳少征的爹。 关系很密切吗？ 淳华出生那会儿名字都是博阳王取的，特地取了一个淳字在，跟自己有一样的名字。欧阳常年在边关，跟老头没什么来往，但是淳华非常崇拜他的干爷爷。 博阳王与欧阳老将军以及王丞相都是称兄道弟的交情， 本府虽然与他不熟，但是谁都知道他对先帝忠心耿耿，且此人十分正直公正，声望颇高，没有真凭实据，本府是真不敢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啊。 可他的确有嫌疑，而且各方面条件都吻合。 的确很符合。 不管怎样，如果那女人真的在他府里，他就和这事情抛不开关系。展辉，你去调查一下。 好。因为庞玉见过那女人，所以找来星月楼杀手杀人灭口吗？ 庞玉，你刚才说你跟你爹一起见过那个女人，还是你爹告诉你她是魏纯的妾？ 庞玉点头，展昭也觉得不对劲儿。 那为什么之前庞太师说不认识这女的要调查，忘记了吗？ 说到这里，就见包大人微微一皱眉。 不妙啊。 怎么了？ 我爹真这么说，那是真不妙了。 不用担心，之前他们是偷袭，你这会儿在开封府很安全的。 不是，我是说我爹。 众人都一愣，白玉堂不解。 太师怎么了？ 那胖子没理由不记得呀，他是故意不说。 太师也顾及博阳王的身份。 包大人突然笑了一声，摇头，庞玉也跟着摇头。 你们也太不了解我爹了。 那胖子装傻充愣的时候才是他要害人的时候。 包岩睁大了眼睛看庞玉。 真的？ 众人也难以想象，毕竟虽然总听人说庞吉是老螃蟹大奸臣之类的，可他平日除了精于算计一些之外，也没看他干过什么。尤其是庞玉改好之后，太师看着就像个萌萌哒的普通胖子而已。 太师是不会配合我们的，得在他行动之前把案子查清楚。 对方都是江湖人，太师虽然位高权重，但是他能摆平那群人吗？ 赵普久在边关，对太师也并不是太了解。包大人笑得无奈，庞玉苦哈哈一张脸。 我爹这几年年纪大了，不折腾了。你们晓得，当年我姐刚进宫那会儿，明里暗里给她下绊子的有多少人吗？那些人现在都什么下场啊？ 什么下场？ 官场就是修罗场，我爹可从来不是什么好人。他很久没发脾气了，这会儿没准要出大乱子喽。 哎，事情越来越复杂了。 不如跟太师商量商量，如果查清楚了案件真相，也能给庞玉报仇的。 太天真。 包大人摇了摇头，拍包岩脑门，包岩继续揉脑门。展昭、白玉堂和赵普都没作声，其实他们也这么想来着。跟太师说说，合作查清楚，将真凶绳之以法，不是更好？这想法很天真吗？包大人拿起茶杯摇了摇头。 那胖子何等的算计啊！鄱阳侯什么身份？那是三朝的老臣，朝中那么多人都跟他有关系，明着动他，那得得罪多少人？这种蠢事他怎么可能做？ 那是要怎样？ 当然是借刀杀人啊！你们去问他，他也不会说，还会装傻充愣，装蒜的本事可不是一般人能看得出来的。现在啊，就看他借谁的刀来杀人了。 众人都皱眉想了一会儿，随后抬头看包大人，那意思太师真会这么做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 我跟他共事那么多年，他什么性格本府最清楚不过了。太师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，他这辈子最宝贝的就是这一对子女。有人动到他头上了，他不搞得魏纯身败名裂就不是庞吉了。 公孙一直在翻看刚才金侯留下的手稿，闻言抬起头。 这个事情其实牵扯甚广，但真相就是真相。不如请太师宽限个几天，就算他装作听不懂，也可以跟他商量。 我去。 庞玉举手。众人本想送庞玉回一趟太师府，不过宫里却来人了，来的是服侍庞妃的柳公公。 刘公公溜达进门，说是找包大人来的，庞飞让他来传个话。包大人微微的笑了笑，果然知父莫若女，庞飞一得知庞玉差点被杀，估计就猜到他爹会怎么做了。 娘娘说啊，他跟太师商量过了，麻烦各位照顾小侯爷一个月，要各位费心了。 包大人点头，之后就叫人送柳公公出门。 一个月？是太师给我们一个月时间调查的意思吗？ 他估计也要一个月左右时间准备，我们查不出来他就亲自动手了。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。 赵普忍不住摇头，果然官场不是好混的，他还是适合边疆多一点。展昭和白玉堂交换了一个眼色，案件的确牵扯越来越广，明天还有一场鸿门宴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